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谣言传来传去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打心传真如往昔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

空虚也不难伪装，没人靠我肩膀，我晒不到太阳，承诺像纸一样被我们撕碎和遗忘，远不悲伤，曾眼泪结了霜，才发现恨你苦爱的分量，只有在梦里还原时光。

最爱，看见一颗迷茫。 找到目 一直把我放在心上，就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黄格璇演唱的《诗意》，万芳带出的《一切如新》，黄鹤翔演唱的《我的梦和你在一起》。 注射了记忆，还是要把过去全都忘记。去年的冬季不辞而去，看冬天又来临。思念最痛心，你的来信说比我还伤心。都是欺骗自己才有这样的结局。哦哦哦哦，我听不见声音，看不清风景，读你的来信可以刺瞎我的眼睛。也曾经是坚定不移，说它是唯一，我再也不想听。声音看不清风景，读你的来信可以刺瞎我的眼睛。也曾经是坚定不移，说它是唯一，再也不想听，都已经忘记。我们的记忆何不让它埋在心底，我想我只可以祝福最好过去。 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。